少年。 有人说，爱和不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样子，因为知道爱过是什么样子，所以更不能接受不爱时候的那一种冷落和漠视。你有没有发现，当他爱你的时候，哪怕你吃饭吧唧嘴，他都会说声音真好听，但是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爱你或者是不爱你。他爱你的时候就是优点，不爱你的时候就是缺点了。 再来看了一个广告，关于某个品牌超级品类日的广告，里面让我们穿上战袍，赢得生活的这一场战役。影片当中，女主角29岁，在上海生活了13年，换了3份工作，交了5个男朋友，现在有10万块钱的存款。依然单身的她，多了一些惆怅，也多了一些释然。她发现生活就像是一场拉锯战，生活从来没有放弃给我们出难题。的确，世界不会因为谁而停转，可是你的生活会因为你而更加精彩。我们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个，穿一件不可缺少的战袍，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精彩，也挺好的，不是吗？ 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为

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跑，敢为他想跑。爱虽然你在意的你如何面对？右手写爱，左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有时候特别不喜欢自己的某一种状态，就是当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敏感，很多疑，很患得患失，因为我会害怕对方喜欢的恰好是那一个没有喜欢他的时候随性洒脱的那个样子的我，所以就只能够期待对方足够成熟到可以解开我们的敏感多疑和患得患失了吧。舍不得。

一次跟我彻底分手。 懂你的，站在你那边的，可以说服你的那一种倾听者，不管对方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爱人，哪怕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只要你的世界当中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是无敌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都不至于崩溃了，因为心里会有一个角落让我们觉得很安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握紧的手，不愿放松。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后，我必须要走。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 的难忘， 太多的回忆 和希望。不管它有多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太多的情节要发展。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 左右 还能多久？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 多珍重， 握紧的手，不然放松。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 我必须要走。 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的难忘，再多的回忆和希望， 不管它有多疯狂， 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再多的情节要发展， 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能放回， 爱会继续。我们的故事真难忘，太多的回忆和希望。不管它有多难忘，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难忘，太多的情节要发展。 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 九精英有话说， 一定要让这些特定的受众完全接纳你的品牌，他才会接纳你未来的品牌之下的所有的行为和所有的产品。 如果你要是对他特别喜爱，对他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情的情况下呢，学起来好像是很轻松。